成长的滋味，哦，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，哦，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，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昆明至楚雄和大理铁路近日开通运营，滇西地区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，昆明至大理2小时可达。腾讯日前发布公告，自8月1号开始，除部分高等级会员外，用户使用腾讯理财通微信还信用卡，每笔将收取0.1%的手续费。尼泊尔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部负责人巴特拉伊近日表示，尼泊尔政府计划在本财年赠送2只独角犀牛给中国，具体时间暂定为7月12号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德国与欧盟14个成员国签署双边协议，德国将不再接收已在这14个国家申请庇护的非法移民。特朗普否认打算退出世界贸易组织，称只是认为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公平。此前，美国财务部长已先行予以否认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本月12号、27号，天宇将分别上演《水星东大剧》和《火星冲日》，月全食天象奇观也将随后登场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定夫侯刘越私印，该印为子母印，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该类汉代印章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。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。

今夜我如昙花绽放，那最美的一刹那凋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。 来自郑智化，别哭我最爱的人。这首歌不管是填词还是作曲，都是由郑智化一个人独自的完成，而且呢是收录在了他1990年发行的《单身逃亡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很特别，虽然曲子编得很简单，却不失一丝乐观的情绪。或许只有对生命豁达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歌词，唱得出这样的感情。那这首歌之后我们要请出的是吴倩莲，我们都要好好过。 现在阳光里分手是对你的，太过悲伤好像不适合，放不下的也比较容易割舍，温暖的时候总会勇敢得多，决定到这是对的，相爱的人不一定适合，我们能在100次微笑之后残留2行泪已经很难。 Oh,